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最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足球頻道，咁啊，仲有兩隊啊未講啦，咁啊，拜仁慕尼克其實就，我覺得仲有少少嘢可以提下嘅，加泰隆尼亞嘅元素仍然喺今屆嘅歐聯四強啦，即係哥迪奧拿， 因為 幾有趣嘅，咁我諗啊，拜仁作客去到呢個班拿貝嘅時候，係咪應該預翻少少飛俾巴塞嘅球迷咧？ 咁嘅咩？ 係囉， 一齊 撐呢個拜仁，一齊打呢個皇馬嘛，即係咁樣嘛。咁啊 ，OK， 咁啊，另外一個組合我諗就真係又係一個經典組合啦。 啊，講完曼聯嘅啦， 皇馬對拜仁， 哦， 咪會講嗰兩場啦。OK， 咁其實馬體都仲有啲嘢可以提下嘅，40年啦，差唔多。咁啊， 未入過歐聯嘅四強。 上一次其實係邊一年，知唔知啊？ 你講40年咁佢40年代， 其實40係大約嘅啫， 大約嘅啫。 嚇， 嗰陣有咩球員咧？ 1974年，如果冇 記錯，1974年， 1974年打到決賽， 即係 決賽又係 拜仁 嗰陣時嘅 European Cup 對拜仁， 係 咁就嗰 陣 係 碧根巴華嗰個年代。 係啦，嗰個年代咧就決賽就打兩回合嘅，即係主場作客都要打嘅。 係 咁啊，我唔記得總比數係幾多啦，但其中有一場咧就應該係4-0嘅，拜仁大勝嘅。咁啊。軍炸機梅拿入兩球，仲有另外兩球，知唔知邊個入啊？ 馬加夫 嚇，阿馬加夫冇打過， 冇咁早， 冇咁早， 就嚟坐監嗰個。 康尼斯 入嘅，咁啊仲有碧根巴華啦，嗰個年代有美亞做龍門啦。馬體我真係唔識啦，嗰啲球員就真係唔識。 喂，馬體， 所以如果嘅今屆個決賽又係馬體對拜仁咧，而家有機會 有機會啦，有機會 咁就會係74年之後嘅翻版。係 馬體托里斯時期冇入過。 入 肯冇啦，佢入躲到歐聯都難啊， 資格都先 出到先16强都難。 咁我諗今屆係一個成果嚟嘅，即係對馬體嚟講， 同埋 因為你諗下，喂大佬，其實即係你如果當佢一隻馬嚟講咧，佢越級挑戰噶嘛，早一兩年佢仲係喺 歐霸 噶嘛，跟住然之後。青黃都係歐霸啦，咁啊一個歐霸嘅冠軍，然之後上到嚟呢度踢，佢一樣係唔失禮。 呢個故事有啲似早幾年維拉利爾入四強嗰陣啦。 啊，我諗佢嘅 成功好多 好多咯。咁啊，無謂又個禮拜要賺一次馬體啦。我哋都 起碼有 好多先 啦嘛。 係啊， 維拉利爾冇。 但呢條中場係好靚嘅，即係今屆呢條中場真係好靚。即係譬如無論啊， 高基啦， 一啲上咗年紀嘅球員啊，譬如加比啊嗰啲都。太阿高呢兩個你不能抹殺嘅，高基唔使講啦，哇嗰種亞炸真係，即係我諗嗰個科咪好啊， 努爾加西亞， 努爾加西亞咧就一時時，你打作客咧佢冇咁好嘅，但係打翻主場會好翻啲，咁我始終都係啦，你有翻艾達杜蘭喺度係好緊要，呢只棋啊又係有一隻好緊要嘅棋啊，咁所以呢條中場係好靚嘅，咁所以譬如話我又嘗試回應頭先阿師兄講啊，你睇到個中堅嘅弱點，你對車仔嘅時候，喂又會唔會係另一場先係得？中場得天下嘅賽事先啦、 哦，一定係， 因為個中場嗰啲真係好緊要， 哦、 你贏唔到係啦，你贏唔到個中場有冇波掘到去中間先？嗱，你兩隻好強嘅側擊，有夏薩特，有韋利安，但你不能你。 否認嘅就係、是、嗰對閘都好惡㗎、哦、Philip Louis 同埋 Sean Fred， 佢、如果唔係太佢唔需要太打得太出嘅時候呢、安於本位呢，呢對閘同呢對翼呢係有得困㗎。 咁、好坦白講。 咁呢個就係個有趣之處。 咁、我覺得車路士又唔會打呢兩邊斬埋中間嘅技術嘅、因為冇中鋒㗎嘛，簡單啲嚟講。 係囉。咁你話釘巴巴係咪真係仲係係咪場場都得呢？ 但 係 我 波佬又信唔信佢呢？ 係，但係我好坦白呢、這個 point 係一定要指出嘅。 Okay。 因為好坦白講係真係弱點嚟嘅。好明顯。 喂，其實我想問下馬體會守死球唔 OK 嘅呢？ 手機話可以嘅， 可以嘅， 可以嘅， 即反而未必會係即係車仔啲死球揾到食，即係未必係。 唔 係，因為你就唔係即係咁樣問，因為有時我都會睇下，譬如可能你泰利啊、伊雲盧域嗰啲，因為其實伊雲盧域好多時候 哦有㗎， 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幾多入波？ 咁呢樣一定係車仔著數啲啦，即係如果你衝撞少少嘅， 因為你講話嗰兩個中堅唔係咁穩嘅話，咁我就諗緊角球嗰啲。 唔係，我諗未必係角球啊，可能係一啲 三波， 有啲係即係45度斬埋三閘線斬埋。 K 角位 啲波啊 ，K 角位嗰啲 波，因為好多時就係嗰啲波甩位啊。 但係你咪話喎，其實 就係話多唔多45度角斬出嚟嘅波咯。 其實車仔而家根本上，頭先你話即係即使可能丹巴巴踢到呢啲波啊，佢有冇上陣機會？依家個好大問題啦。其餘如果唔係佢出佢嘅話，你出伊度或者出托尼斯都好，都唔似係把握呢只，俾呢種波嘅球員亦都唔多。 唔係呢場波都係即係好似保鏢咁啦，當年咧台灣嗰對電視劇啊。系， 好舊啦個主題曲，我記得。 即係嚇，你喐手先，就我喐手先。我 即係先動， 你唔喐手，我唔喐手， 我不動。 咁係啊，冇錯。 呢兩場準決賽都係咧，都係會得中場得天下。 皇馬拜仁會唔會咧？ 都係嚇，都係 真係， 都係，我都覺得係。 我覺得嗰個味道冇另一場咁濃。 我覺得唔似， 我覺得會有一段時拜皇馬對拜仁，我就覺得咧。一定是但有一段時間 我可以讓俾你㗎， 打到好 open football， 係啊，兩隊 波係啊， 兩 隊可能係好長嘅波嚟嘅，即係拍過去 pass 過曬啲中場。 但係馬體對車仔，我相信係 因為你有好多快，大家有好多快馬嘛。你呢邊有兩隻阿盧，嗰邊又有隻 迪馬利亞 啊、斯朗啊、巴爾啊，呢啲唔需要打好短嘅，啲波全部。一放俾即係一個二三十碼長波，可能即係砸俾對面一個大英格奴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走啦。 另外一點，我想 所以未必一定要贏中場喎。 另外一點，我想提一提啦。咁啊，抽籤入邊其實都要睇少少，就係我其實比較 buy 咧，先作客嗰兩隊，我覺得點都有少優勢。 先作客， 即 係 尤其是車仔先作客。 拜仁同車仔， 拜仁同車仔係先作客， 一定係 嘅。咁啊，尤其是車仔，我覺得嗱，車仔可能啱啱個彎淘汰就即係靠個作客入球啦。我覺得佢爭取個作客。入球呢点咧就会好关键， 系即系我头先我补充两句就话点样，我话我觉得车仔抽条签咪最差条签咧，即系你冇乜太多嘢俾佢计啊，对马体，譬如你唯一可能俾佢计嘅就计下呢啲咯，即系打作客，咁然之后摩佬就计下头啦，可能保守少少啊，嚟睇住喺第二 round 去食，但系你如果对住皇马或者拜仁咧， 系 其实佢多嘢计好多， 系 即系。針對性嘅嘢，佢可能會做到多啲咯。 好坦白，好簡單講啦，拜仁對皇馬車仔可以打 counter， 但係咧你打馬體就打唔到 counter， 冇 counter 俾你打， 冇 counter 俾你打，咁所以就呢樣嘢係蝕嘅車仔。咁但係點都好過對拜仁啦， 咁 係。 喂，如果打對住拜仁，基本上死咗半啦。 唔係喎，有啲車仔， 咁又未必。我覺得講真冇嘅， 我覺得未必對拜仁或者皇馬喎，真係喎。 對皇馬冇所謂，但係摩連奴對哥迪奧拿咧，摩連奴唔係贏好多次嘅啫。 嗯， 系哥迪奥奈食住摩连奴嘅基本上。 哦，咁佢可以自我催眠冇咗摩连奴，佢谂翻国际米兰对拜仁都得噶嘛？ 咁样 先， 哦咁样 都得噶。 催眠 吓，即系睇佢点，睇下佢用边饭嘅啫。 O K， 咁啊好啦，翻嚟都要讲翻呢两场啦。第一场讲咗我队先啦。 好啊。 啊，拜仁对曼联啊，系嘛？咁啊，3-1啦。其实阿迪有咩讲啊？俾你讲先。 波叔啊， 收货啦，第一样嘢我觉得，即系两弯嚟计，都系打得唔即系唔差嘅。 唔差嘅， 我觉得唔差嘅。咁 近排大部分比赛，就算联赛同埋欧联呢两场都真系唔差。 嗯，绝对咁怪就怪都系一样嘢啦，就系系咪应该摆艾夫拿咧？虽然佢入咗一波，即系作客入球咁，但系你见到喺艾夫拿嗰边系真系失晒嘅。 好嘢，迪终于睇到呢啲嘢，叻喎。 咁计啦，你之后。 有輸有兩球輸佢嘅喎，大佬慢嘅都睇到啦，係嘛？ 未輸之前一開波咧，我就不過我都預諗咗㗎啦。即係我都話我自己就裝住香，希望艾夫拿傷咗或者病咗啊，諸如此類，咁啊摸出啦。 唔係我哋 咁，如果佢冇病冇痛咧，咁佢大佬嚟嘅，佢就一定係佢出啦。佢出，我話俾你聽，洛賓嗰啲即係當你隱形啦。同埋佢嗰邊係佢嗰邊艾夫拿同埋壽司噶嘛，所以 OK 大部分受壓就都係喺進攻路線右手邊啦，喺拜仁嘅進攻路線右手邊。 係啦，你見到左手邊打滿嘅係即係大隻佬大大份份，即係 左邊冇問題 壓到 下，左邊中斯同啊大隻佬兩個都可以搞掂啊，列貝尼啊，嗰邊壓力不大喎。 係啊，反而係反而係即係曼聯防守嘅左手邊就好大鑊咯。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啦，你話上半場調翻轉，我覺得上半場唔係悶咯，你見到即係兩隊都想。无论曼联又好，或者拜仁都好，其实两队都想 睇你点睇啊？ 引大家， 我同你觉得唔闷，但系好多人都觉得闷嘅。 但我咧系 即系曼联等咪觉得唔闷咯。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有少少捉棋 feel 嘅，即系引究竟系引边队过嚟先嘅。咁冇啦，咁到下半场你见到即系成队唔同晒啦，因为始终都系失一个赛合入球啊嘛。咁当然入咗之后，即系好快。 唔系同我赛前我嗰日同你讲个预测，你觉得 O 唔 OK 先？ 咩 O 唔 O K 先？ 即系我都话一比一呢个 即系唔怕输一球先。 拜仁系劣噶 ，O K。咁你都起码嗱呢场波顶到，总之就 系 打出嚟。 但我好同意佢讲一句说话嘅，即系因为足球频道嚟， 你去你杀到去临场咧，你就见到拜仁系劣。 要讲一个 point 嘅，就系咩咧？就系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我哋录完足球啦，礼拜六拜仁输 Q 咗个场。 奥加斯堡， 奥加斯堡嗰场， 佢呢招啊独揽家产。我话俾你嗱，我做节目嗰日同你讲嘅咧，就有两样嘢系未发生嘅，嗰两样嘢就我都计唔到啦。所以咪哥迪奥拿系劲好多嘅。第一就系佢 输咗， 自己杀捻咗个不败先，为咗赢呢场波，佢自己杀咗。 你睇翻奥加斯堡嗰场， 嗰日对奥加斯堡，喂大佬嗱。系所几乎所有人冇出嗰两只集，你要我而家噏翻个名，我都噏唔捻到俾你听，未捻见过嘅， 未见过噶，未出过噶， 未捻见过， 有两个未见你出过噶， 好似又唔系拿姆，又唔系查维马呢件事，乜捻都唔系嘅，我都唔知边个嚟嘅。OK， 咁样输一比零，自杀死捻咗佢先，跟住仲有就系咩？第二样嘢我遇唔到嘅就系、是。我预唔捻到车仔会咁样出线啊嘛，等人讲。咁你车仔出线，即系个你呢、这个八婆嘢，你唔会相信个四强有两队英格兰啩？ 哦， 咁你车仔出唔出？咁我已经知道不妙噶啦。即系嗰晚 你，哇，你个真系八婆嘢喎、 啊，唔系 冇乜科学根据嘅、啊、喎，大佬。 唔系我觉得输咗个场， 我勇等嚟噶嘛。但我咁我临场有八婆嘢系必然噶、啊。 但我同意佢讲嘅就话、 是，你而家成日唔俾我讲利物浦噶。 咁咪你不嬲都有呢个特性噶嘛？你个特质七至八年都系咁样， 真系八婆噶啦。嗱， 但搞清楚先，输奥格。斯堡嗰场咧系、即系我觉得系哥迪奥拿高嘅原因就系咧佢有即系杰斯有讲过就话、令到啲球员有个 alert 性。 我都同意嘅 呢个 point。 其实自断咗个纪录咧，对于今季你攞个欧冠你都有作用。因为讲真，其实你而家德甲真系冇需要再赢 嘅。嗰个纪录其实系一个值得保留嘅纪录嚟噶嘛，佢都唔捻要、啊。 但个压力， 因为嗰个57场其实系全欧洲纪录嚟噶，大佬。咁嗰个佢都唔可以唔捻要。咁、你话呢个教练系几咁老谋心算 咧？即係破釜沉舟咯，我覺得係要讚嘅，即係我唔話講係特登輸，我相信咧其實佢都，我相信佢想和嘅，起碼都想和嘅， 冇人會特登輸嘅，和起碼 和都 OK 嘅。 我諗佢出發點就係唞大部分嘅球員，因為我諗佢都知道啲球員係開始攰啊，有多呢樣嗰樣，俾翻少少 fresh。 佢就用翻停賽嗰兩個啫嘛，即係小豬啊、馬天尼斯咪照出咯，再加埋一大扎啲即係唔鬼識嘅，比沙魯啊嗰啲咪照出咯，盡量唞咯，係啊，佢龍門啊嗰啲全部都扭下都唔出啦， 扭下都唔出啦。冇出啦，咁所以真係好撚盡咯，即係你玩到咁盡，咁冇啦，同你玩。 咁曼聯，咁我覺得曼聯就即係攞到個作客入球，開幾 開心嗰陣， 開幾路先好，即係你哋有串我啦，卅秒啦，琴晚先講，即係徐定富打到。 嗱，我唔係我話俾你， 但我覺得教喺我作為一個曼聯等收貨嘅，即係你喺你嗰度攞到作客入球。 我嗰晚睇緊場波咧， 我係30秒都冇慶祝嘅，一秒都冇慶祝， 因為但 係我一路都係坐翻喺張凳度。 嗯， 我真係覺得唔係，即係你嗰個一比零係唔會可以頂得到， 唔會長久嘅。 係啊，即係呢樣波你唔打到最後一秒係唔撚知嘅。OK， 咁但係我 OK， 即係你講收貨，我全部收曬貨㗎啦。兩個回合都係曼聯開紀錄先，你去到安聯都係開紀錄先。其實冇餐屎嘅成場波，即係你送個波上去前面都難啊。 嗯， 咁你神來之筆艾夫拿一個咁嘅遠射，咁你話佢靚又得，話佢唔靚又得，總之你俾佢射， 一定 係 靚，一定係靚嘅。 OK， 咁你入即係我覺得你最後嘅 conclusion 其實好簡單啦，對波已經係打到盡嘅，即係你三隊嘅 underdog， 你話佢係打得最辛苦嘅，因為有好多嘢，譬如話佢好多嘢做唔到嘅。OK， 譬如我都為嗰句，你三樣嘢圍逼搶。你只可以做圍逼同搶，你都做唔到，因為有好多，譬如話你典型有啲英格蘭嘅足球啦，譬如話個即係你要譬如話你要佢好，你要佢成場波全部人都緊身去攔截，好似做馬體嗰啲嘢咧，佢又做唔到。 咁多年嚟都 你要做好似多蒙特嗰啲 pressing 嘅嘢都做唔到啊。譬如但即係最後已經所有嘢最好嘅做曬出嚟，譬如話你就算譬如話壽司嗰個狀態及時復甦。跟住呢場波打到好似佢當自己好似係多蒙特咁樣咋嘛。喺你睇返佢早兩季攞冠軍嘅時候，多蒙特佢唔撚驚拜仁㗎喎，佢打返嗰啲波出嚟啊，我印象中都差唔多係佢喺嚟咗曼聯可能最好嘅一場波嚟嘅呢場波係。 我唔知係莫耶斯，即係我覺得莫耶斯擺返壽司打呢場勝選係正確嘅決定嚟嘅，即係呢個係要。 一嚟佢都唔係咁多人用啦，佢選擇唔多啦，佢唔可以出馬達就真係要出佢㗎啦。 我哋好多場波輸咗，可能會怪莫耶斯，呢場波冇得怪嘅。即係我覺得呢場波咧，如果佢繼續以後唔會俾人炒咧， 我想問多一樣嘢， 呢個係一個佢一個比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信心 ，no 係一個好好嘅歐聯嘅經驗嚟嘅。 係 對佢嚟講真係一個好好 experience 嚟嘅，因為起碼俾佢知道自己嘅級數啊，又或者係出到去嗰個世界會係點咧？佢大佬以前真係冇見過呢樣嘢，冇啊！佢頂多喺愛華頓打過一個外圍賽啫嘛。 係啊，冇錯。咁所以就曼聯就咁樣啦。呢場波嚇都係一個。 但係拜仁嘅表現咧？ 係咯。 拜仁嘅表現都係辣住辣住嘅啫。 啊，你覺得辣啊？ 即係我諗應該仲有好多享受嘅，我覺得。 嗱，我嗱，如果你話攞曼聯成個即係兩場去作為一個比較嘅，就係話。我覺得拜仁打即當然啦，每一隊強隊打作客都係差啦。但係去到季尾嘅時候，我覺得係有少少個驚輸嘅狀態喺度，即個心態。 我咁樣講，我自己嘅感覺係咁嘅。我對拜仁個感覺就係咧，我覺得對波去到呢、這個，自從啱啱攞完個德甲冠軍之後咧，對波係有少鬆懈， 鬆懈咗。 個 mindset 啦，同埋對波整體上係跌咗 walk 嘅。咁呢個就要答，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壞事咧 ？OK。未去，如果喂，其實唔需要去到， 其實嗱， 我咁講啦，谷到咁重， 係啦，第一件事，其實你三四月你先出現呢咁嘅問題， 係 好過 你 五月出現呢個問題啊 嘛。這個、就佢有個好嘅領隊咧， 係啊， 就可能會再可以令到隊波，即係打完一次飛機，仲有冇嘢出咧？咁呢個領隊係得嘅喎，可能係、OK。咁所以咧，我諗你要睇有冇第二個高潮嚟咯。即係隊波係真係有少近況係有少掉喎。自從譬如話對 我講和夫斯堡，和夫斯堡。嗰場我反而覺得 三比三係咪荷芬咸嗰場啊？嗰場都 嗰場和咗，佢和奧格斯堡之前嗰場係三比三和，就和咗咯。但我睇翻 和 嗰場，上半場打得好差啊，同你講講一比一啊嘛， 入波先 一比一啊嘛，係去到下半場 一段時間就四五球嗰場，係 啊， 我即係講 佢由65分鐘之後調入咗阿簡達，開始又變翻進正常嘅， 係啊，即係係立咗嘅，係 啊。 咁就呢個就睇哥迪奧拿跟住睇下點諗咯。 係你人咁多，不同類型嘅球員又咁多，你以前佢夾巴塞羅那都冇文素機智呢啲球員， 哇呢、這個啊， 係咯、 啊，如果認真啲踢，一早出佢唔係擺梅拿打張國榮第一回合， 係啊第一回合 收咗皮啦可能， 唉、所以真係呢隊波真係不同類型咁多。 你睇下嗱，我話你調翻轉，你睇下對面嗰、那個。Smalling 可能呢場波都係打得已經係非常唔錯，但係頂到鼻血都流埋啊！話俾你聽， 你冇辦法㗎啦， 成場波就係黐緊住。 另外想問一問，你覺得朗尼打足夠90分鐘？ 朗尼就 後殺住啦，殺住傷啦， 因為佢打咗止痛針，咁佢有三個 chance 啦，基本上就軟弱無力，唔中籠咩都齊啦。OK， 咁而家個唯一嘅解釋就係話。 狀態咯，佢打咗止痛針咯，咁、所以就影響到佢嘅射術咯，諸如此類啦。 佢之前佢已經即係賽前已經咁， 賽前已經話兜浮噶啦，因為上一場已經係冇出到噶啦， 係間操間操出 嘅。我都相信係架眼出嘅。OK， 因為講真， 但係你又後邊冇得揀 ，OK， 出小豆咯，唯一就打就打正選小豆又真係比較危啲。 RVP 又傷 ，RVP 係 RIP 啦， 冇得講啦。咁你莫耶斯其實都預備過嘅，就係話你見到佢英超嗰一場。是不是4比0、 4比0赢这个纽基 已经摆小斗落正选了，即是那一场你都看到他有少少按 preparation 按就是这一场的小斗、但是没办法咯，即是你没人换了前锋线，那你 Welby 已经出了，没得选。 好简单，冇嘥时间，总之就系实力悬殊啊！ 最后一队啦， 港车仔 师兄 点样反胜 PSG？ 呢个真系 车仔啊，真系 我 西沟烂实力。 我讲完，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咁讲，上个礼拜我系几肯定嘅，就我觉得车仔系反级而晋级噶。即系你问我第一样嘢嘅系，杰斯讲个 point 就系话，你见到喺作客嗰一场赛事，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去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搏多粒嘅原因就系、是，喂佢哋深知一样嘢，拿住个二比一翻去打翻作客嘅，系一定唔够嘅，系一定输捻紧嘅， 一定唔够。 调翻转三比一就仲有啲机会， 系啊。 但系个问题翻位车仔就话，第一个主场车仔未输过， 系、 啊。第二。 摩连奴未输过， 即 系摩连奴未输过，即系意思啦， 系啦。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喂，你唔会相，即系我都觉得唔会相信一样嘢系，你车仔只会入到一粒波嘅话，你本身个功力咁强。即嗰扎人啊，冇、即唔係摩連奴個態度。 呢點我諗啊，我都可以做證嘅，即係阿迪總有同我咁講過嘅。不過即係略為少少事後孔明啦。咁但係你睇翻成場波，其實車仔唔應該就係入兩粒添，佢成個攻勢好多都做到好多機會添。咁、但係當然第二球入球就比較遲少少先發生啦，仲要係換入咗個後備先發生啦。 我諗就首先呢場波第一樣嘢咧，就車仔下薩特之傷出咧係一 分鐘就傷咗， 焉知非福嚟嘅。 係啊，好有運㗎、 啊。 我覺得好有運。又真係噶， 唔係，但係車仔迷係咪咁諗先？ 其實嗱，咁講，我覺得嗱， 我哋呢度個夏薩特，你現場睇嗰陣時咧， 我講得我講少少先， 死人家產咁樣咧。 嗱，如果你話車仔重要啲， 係寒一寒嘅，大佬。哇咁樣拐下拐下咁行出去大劑。 如果你話重要啲嘅球員，咁梗係夏薩特係最重要嘅球員之一啦。咁但係 turnout 其實舒學嚟係啱打呢啲波多啲囉。係啊， 好明顯睇到呢，即係即係安祖斯出嚟啦，入到嚟啦，咁、就佢同伊度，因為上半場即係。 喂，呢、這個會唔會有少馬後炮 呢？唔係，其實你 都唔係。 咁你第一 round 係咪出阿舒出嚟㗎？ 第一班好似都有出， 正選咪佢出咯，擺無鋒陣啊嘛， 無鋒陣。 我仲記得你講話無鋒陣啊嘛， 係啊。唔係首先第一樣嘢啦，第一場波夏薩特其實一開頭表現都係唔好㗎啦，講真就因為其實 PSG 就都鬥得都頗為深嘅，係咁啊夏薩特就因為可能唔知點解就。即係硬係，我覺得佢狀態嗰個期間係唔好㗎啦。 其實佢最好嗰段時間過咗，最近開始得嘅。 應該好 奧斯卡最近咪好少少少， 就好早已經係有啲事㗎啦，直腳。 即係根本上係夾硬嚟。 可能係夾硬嚟嘅，咁就所以咧就夾硬嚟，後屘就頂唔住啦。咁啊換阿安祖斯出嚟，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咧，響即係安祖斯兩未入嚟之前，伊杜奧咧就擺最前咧，咁就得就係不過擺最前，咁就完全咧冇啲上落位嘅互動嘅。但係安祖斯出嚟一嚟咧。我唔知之前有提過咧，安祖斯就有場波打呢個咧，係即係所謂叫做中鋒後邊嗰個咧，係打得好好嘅。呢場波就係啦， 富咸嗰場咯，三比零咯。 係啊，嗰 要連中三元嗰場。 其實而家安祖斯出嚟呢場波就係打一個角色啫嘛，即係打一個即係 影子前鋒。即係唔係挨兩邊打？ 其實好簡單嘅呢個球員。 兩嘢啊！ 呢個球員你最緊要俾多啲空位俾佢。係 俾個位 佢中左中右都得嘅條友。 因為其實 你最要俾到位佢走走走走走就得㗎啦。你還管 其實你睇呢場波咧，其實開頭咧就係一個4231同埋4141嘅變奏嚟嘅啫。就係個林柏特咧，佢有時就會氹翻後，有段時間咧就會。上前就4141，至於中場嗰幾個四咧，就根本就冇固定位置嘅，四個就周圍走嘅。有時你見到奧斯卡喺中間，有時見到左手邊，有時見到右手邊。 其實呢一個陣，即係譬如話你話走嚟走去呢一度咧，如果你睇翻之前即係皇馬喺即係摩連奴最後嗰場，即係最後嗰季。 喺皇馬嗰度咧，嗰種走嚟走去嘅方嗰、那個方咧、嗯，基本上係。大致上是一樣的， 是啊， 是啊，嗯、完全是一樣的， 是啊， 所以它是基本上是套翻落去用、 啊， 只不過就不是前鋒那度走嚟走去， 是 中場那度走嚟走去，因為前鋒其實都冇乜力，係咪啊？咁唯有中場走咯。 係啊，咁所以伊杜奧即係開頭打前面得佢一支弓頂住咧，咁就問啲，咁但係有啊安祖士嚟幫一幫佢喺前面咧，佢可以褪後拉翻個中堅出嚟，佢咪走入去咯。咁所以成場波就即係安祖士嚟第一個波啦，其實就界外球嚟嘅，就抌入去。咁咧嗰個波嚟講咧就咁有嘅時間咧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咧安祖士卓利咧咁就其實喺個大約12碼點到啦，前面咧即係當佢抌入嚟嘅時候，準備第一點頂落嘅時候咧，其實中間有一個零零舍舍有個空位嘅，有個即時空位。那個問題就係嗰個應該係阿力斯啊，嗰、那個阿力斯咧就企得前一陣，就冇褪翻後補翻個位。咁另外就另外嗰邊就有一個係球員咧，應該就埋啲埋去安祖斯塞利嗰度嘅，咁但係咧 冇人貼住佢， 就冇貼住佢， 冇貼住佢啊。 另外一點咧就卡希爾就即係因為爭嗰個頭槌咧，其實就莫達頂上頭頂嘅，咁但係咧就卡希爾就可能有少少嚇，有少少出術，咁就好似推一推嘅，咁、 嗯、 所以咧就嗰個第一點就俾車仔嗰度就掌握到啦，跟住頂翻後邊啦。安祖斯塞利如果把握得好靚啦，第一時間就射咗入去，呢、 嗯 這個就好緊要㗎，因為就早開紀錄，上半場早開紀錄就好多時間可以俾佢唔使咁心急，可以慢慢。 嗰晚就兩場波都係好早咧， 係馬體會馬分鐘啊嘛， 兩邊都係爭一球嚟追嘅， 係啊， 唔係馬體，多蒙特啦， 哦， 多蒙特嗰邊爭爭球， 是 車仔都係爭球，大部分時間都係睇兩隊點樣追 嘅。其實咧，好多車迷咧都喺度諗緊㗎啦，如果喺上半場投嗰譬如投嗰譬如話30分鐘入唔到一粒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其實都知道係矮矮地嘅。 其實我禮拜二都講，禮拜二都講啦，係一球同兩球之間咁樣。我估就一球啊，咁啊，但係當然車仔嘅擁躉當然就應該有排有希望，就應該兩球嘅。我啊諗一球咁啊。其實另一個主原因就是 PSG 咧， 我想講就是 PSG 啊， 就鬥得太厚啦， 冇唔要 possession 呢種打法， 係呀、 啊，這個就係、是，因為這個就係有時就係話，即係再提大家就係主場作客啦、經驗啦，所有呢啲嘢係好撚重要嘅因素，唔係話你買幾個大牌翻嚟就係咁、你睇到呢場波，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你車仔就係贏個經驗啊，那個經驗唔係話喺個別球員嗰度，係成個 team 啊，喺個歐聯嗰度個，即係譬如話以前即係呢一兩年攞個冠軍。啊，点样点样好多？譬如话你记得早两三季诶、即系赢冠军嗰季，反底赢拿波里啊嗰啲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咧，系会喺种植咗喺啲球员身上。你譬如话你呢场波即系 PSG 就真系输经验啊！你譬如冇咗个伊巴啦 ，OK， 然之后嗰几个大牌即系去到欧联，你去到一场作客。你竟然冇乜心，同埋你摆出嚟嗰个格局都唔系。你都話唔到俾車仔聽，我想攞你一球。 你睇下卡雲尼， 根本打打下都 卡雲尼直頭把握唔到咯。 你打到下半場，你睇摩魯，我都差，佢都基本上 confirm 你對方嗰隊波都係想喺度捱到尾嘅啫嘛。你冇一個 mind， 你冇一個態度話俾對手聽，我想攞你一球。 係啊， 咁就唔撚同啊嘛，大佬、啊，你攞一球其實就已經追撚死車仔啦，已經。 即係你睇下卡雲尼， 卡雲尼失望。Lucas Moura 亦都失望，即係啲大佬，即係佢，但係你嗰個前面嗰三個其實係好有 power， 應該可以俾到威脅俾車仔，但冇啊。 其實當晚咧數住卡文尼有幾多個餐次咧，係有成三四個餐次， 籠都唔中啦， 係啊，直頭冇中過， 係啊， 唔係應該就咁樣講，卡文尼開頭上半場咧就直情喺中圈右左手邊啊，喺個中線左手邊嘅，咁但係下半場當即係尾段啦，就開始咧咁就。後尾有幾球波就卡雲尼有啲單刀嘅機會嘅，咁啊好奇怪就係上半場，其實睇到嗰個 PSG 攻擊嘅套路咧，主要靠係阿盧卡斯莫拉推上去嘅啫，淨係推波上嘅啫，就基本上咧成個前鋒線三個人係平排嘅，啊冇一啲咧就是、上落啊冇啲層次感嘅，好、坦白講， 默契啊所有嘢啦。 另外就係講嗰三個中場，呢、這個華拉迪。又系呢場波，即係麻麻地，麻麻地，真係麻麻地。 係啊， 馬杜迪就冇上一場搶得咁深。 嗯。 另外就阿莫達，再坦白講啊，呢、這個球員就 正路啲嚟講就唔係一個防中嚟。 佢第一 round 打得好好㗎。 係啊， 第一 round 就打好。同埋咪近，同埋呢一季其實都好多時都係莫達帕麥丟迪嘅。 咁因為呢場波大衛路易斯咧就冇得頂啦，呢場波真係搶成個中場搶曬。呢、場波之贏咧，大衛路易斯。 好嘢喎，你有眼光喎、啊，魔佬都係讚佢喎、啊，佢話佢 like animal 啊， 一定係， 係啊， 係啊，成個範圍真係未見佢打得咁落力，亦都係做出用波啊，都用得相當之好。 唔係，同埋呢場波就識俾翻啲壓、車仔就識俾翻啲壓力嗰兩隻閘啦，麥斯維嗰邊就受壓得好緊要嘅，係啊，即係咁所以你即作客同主場就真係爭好遠 啦。你睇到咧 PSG 咧，你話頭先話冇曬 position 啊嗰啲嘢咧，俾曬車仔咧，其實佢可能咧，我會覺得佢哋話既然冇咗伊巴嘅話，我哋打翻啲手勢啲嘅波，咁樣希望咧喺可以譬如話零比零啊咁樣就和咗佢就算數，或者就係輸一粒就算數。 其實末段咧都有啲攻勢嘅，我再講卡雲尼係有兩腳好似樣㗎。 咁你仲有個世紀救波咧，阿斯捷最後嗰個 moment。 佢依、這個 B 個波夠正常嘅，佢應該係佢能力做到嘅。 人馬搭搭嗰度都。 不過咧。讲翻嗰个即系反胜嗰球咧，都好坦白的讲，系有啲运气，系好有运气嘅。 运气 冇乜越位，我再睇过都冇乜越位。 系冇越位，但系个运气又好紧要。根本咧是但一个拦到个波咧就已经冇噶啦。 但系嗰球波佢好彩就咩咧？即系全部嘢系点讲咧？ 佢铲入去嗰下就啱啱就甩咗嗰个位啊嘛。 唔系，仲有嗰个波，你好多嘢摆 accident 嘅。嗰个波系啱啱佢而家出咧就已经过晒两个中间，你啱啱然之后咧你追翻 追入去嗰个又慢咗， 系麦士维嚟噶。如果我冇记错， 仲要啱啱系 咁你咪削咗咯。佢仲啱啱要喺个中间追住佢就。如果你嗰个系戴亚高斯华唔系麦士维咧，可能仲顶得到佢两嘴。 仲要用右脚嚟到拦，咁啊右脚佢唔熟啊嘛，麦士维 系啊，惨啊嗰个波，你嗰啲就系麦士维弱点咯。 仲有。我丹巴巴射嗰腳，其實嚴格嚟講唔係射到硬㗎， 佢 擦㗎咋， 基本上係塔 Q 入去 嘅。係啊，可以飛機㗎， 中網頂，但係就可以飛機㗎 ，所以真係其實好有 運。啱啱冇校中個 咁啊，百幾分鐘都冇受波啊。 即係多蒙特不幸就 PSG 都不幸㗎，兩季都係輸作客入球啊！屌， 係咪多蒙特就買3-2？ 唔係，即係我講多蒙特咧慘嗰晚咧，即係我意思係其實 PSG 都好撚慘，即係連續兩季都係輸作客入球啦。 上季就巴塞啦， 輸俾巴塞啦，呢季就輸俾車仔啦。 即係其實就冇輸波嘅， 呢季仲係大好形勢嘅，3-1嚟踢，咁就都要蝦嘢。 系 啊，惨情。 PSG 究竟仲需要签啲咩人先可以令到？ 唔系签人嘅问题，我真系唔系签人嘅问题，系你要长经验咯，即系打欧联嘅经验啦，同埋就系即系佢有咁嘅条件嘅，我觉得，因为你起码俾本土嘅联赛咧， 踢啊嘛， 对佢唔系消耗得太多啊嘛，咁你然之后，同埋我觉得就系、其实唔系签乜嘢 superstar， 系你俾对波慢慢再磨合啦。我到第三季你只應該嚟講係只有近強，譬如話你有、你可能你再諗就係、即係諗伊巴再老一年咁會唔會個威力會少咗咧？ 呢一個真係要需要諗。 咁同埋我諗卡雲尼嗰個去留啦，即係你譬如話對波會要考慮嘅就係、你下一季仲俾唔俾卡雲尼、即係去發揮咧？今季其實係整季都唔好嘅、卡雲尼。咁但係今季第一季，你會唔會再俾時間佢咧？ 我覺得係需要、卡雲尼係需要微調咯，因為個問題係你睇得翻卡雲尼未嚟 PSG 之前，佢喺意甲嗰陣時個威力係唔同你而家 PSG 嗰度。究竟相比之下，係咪其實係個個供應嘅問題？究竟個傳送嘅問題係咪有問題咧？又令佢發揮唔到嗰種威力咧？ 咁、始終都有伊巴謙莫域喺中間， 但你 咪卡雲尼就好難，即係唔係太多機會俾佢發揮到。 你就同埋你唔好忘記，就係其實而家用緊嘅卡雲尼加納華斯，其實都係當年拿波里嗰隊組合。係 咯， 嗰隊三叉戟嘅其中兩個啫嘛。你少咗鹹石啫嘛，你唔係咁中意咪不如買埋個鹹石翻嚟咯。 絕對可以啊！ 有錢。 係啊。 喂，補充翻少少先。有網友就話1974年。 啊！我啱啱我呢個我想到 Hamster。 係。 啊！犀利啊！ 揾得到嗰個。 佢揾到呢個74年決賽嗰。咁我哋讀咗啲拜仁嘅陣容啦，佢提返我哋呢有一個呢不要忘記啊，嗰個呢 就係、是、拉爾拿個爸 爸 都係打籃門， 即係而家打緊呢個利，以前打利物浦，而家打拿波利。哇！佢個老豆都係打籃門嘅喎 ，Miguel 拉爾拿。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 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年初過身嘅阿拉江尼斯。 系啊， 咦，阿拉江都喺度嘅咩？ 阿拉江尼斯都系个中场嚟嘅， 系啊， 都系阵。 系喎、哦，呢、這个 one of the 即系西班牙嘅一个伟大嘅领队。 马体会一个好伟大领队。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都冇乜点讲过佢。咁但系我谂啊，今时今日呢队咁强大嘅西班牙咧， 2008年嘅， 唔好忘记，其实系 由佢光出 好晒嚟俾阿迪保斯基嘅， 系 OK， 咁所以吓呢个系一个好啊，原来佢都有份踢嘅，真系 系 OK， 咁我哋起码都识两个啊， 系 啊 OK， 我唔止两个嘅， 仲有咩？仲有咩？你有冇第三个？ 你讲 我唔识啊， 你讲马体 马体啊， 马体啊，我要讲拜仁， 拜仁嗰边 拜仁啊，识好多，仲有啊，仲有啊，不列奶度添，我哋都未。系，可以好多好多人喺度啊，吓咁啊，大致上嗱四场就咁啊，仲有冇少少补充关于皇马对拜仁嘅预测？ 差唔多啦，我就觉得 差唔多啦，系嘛？ 预测可以过多两个礼拜先再睇啦， 留翻俾科波桑啦。咁我哋讲埋少少欧霸啦， 系 欧霸呢个呢寻晚嗰四场波都系 好惨烈啊， 到咧， 你有睇好嗰对巴素尔就？ 系啊， 就临尾 奇景啊，真系。咁我冇，唔系冇乜点嗱，有咩解释？你唯一嗱系阿 Stocker 冇出嘅啫。阿 Stocker 咧，我唔记得，系应该系停赛嘅，佢唔系受伤嘅。咁 Stocker 绝对系主力啦。 系。 咁你就跟住就，其实大致上阵容其实同第一回合唔系差得太远嘅。咁啊，即系你唯一就系又系又好似圣日耳门咁咯，唔 Q 识打。作客 系 ，OK， 作客系好 咁啊。仲有对华伦就即系交俾阿师兄你讲讲啦。点解个主将同个作客争咁 Q 远？ 我都解释唔到。 咁嗱呢场波咧，我有睇嘅。 系啊， 我话俾你听，成场波打咗打计埋打到加时82分钟咧，华伦就打两条友嘅啫。嗰两条友系恶到不得了嘅，一个16号，一个17号。 华加斯 啊，华加斯同艾加莎。喂。成场波都系打呢两条友，入波又系佢哋，助攻又系佢哋，弹柱弹眉弹得几稳啊！你讲啊，米卡泰恩空门中柱啊，华加斯都空门中柱中咗两镬啊！哇！屌你嗰啲攻势排山倒海，打到好似鬼上身咁，成队华伦西亚， 我谂就 黐咗线真系， 要讲几个球啦。因为 艾卡莎真系想问下， 我谂就首先就华伦西亚就有几个新仔，唔单止讲帕哥艾卡莎嘅， 系 第一个费迪啊，28号仔啊，呢个左边嘅球员啊，其实 费特列高嗰个 系啦，叫 Frederick 嗰个叫费迪啦吓，咁就其实呢个球员咧，其实响之前联赛好多时佢嗰个推波咧都好愿意去推嘅呢个球员，呢个新仔系唔错嘅。球员嚟噶，啊讲真就，另外帕哥艾卡莎就即系自从啊，即系过咗个冬季转会窗，咁就佢有好多球员走啦，咁佢逼住打 上到位啊，呢个 就完全上位啦，即系其实喺联赛都好多波入噶， 好多波噶呢个， 入好多波噶，系啊，即系佢嗰啲走位系唔错。 如果你有听开师兄嘅 hot ball song， 其实我记得你都提过佢， 好早已经讲噶啦， 即系呢个可能系目前华伦成队波最 卖到钱 大嘅。资产嚟噶啦，系、啊呢件就上到呢件系真真正正华伦嘅清训啦。我哋都多次提过、就是，就系华伦就有样好，就系、是、因为佢起码个清训系统咧 系、有嘅 吓、啊，你 有 嘅系可能差过纳马什啊，但系佢系有嘅， 有嘅 系、okay? 啊，即系我今日都 po 幅相啦，就系、是、喂成班细路仔系入去睇班。師兄啊，點撚樣反底啊？哇，真係好撚精彩，大佬！即係你一生人可以睇一場咁嘅波，一生難忘啊，大佬！ 其實你睇呢場波，佢翻睇翻個陣容咧，真係好實正嘅。其實你都要留意咧，嗰、那個防中位帕利祖啊，其實咧響佢個聯賽表現亦都係相 當。帕利祖係、啊、又係打好， 係打得好好 嘅號仔。 其實冇乜邊個坦白講係打得唔好嘅、當然贏到五比零就冇可能話唔好啦。 九十分鐘贏三比零， 九十分鐘就三比零， 九十分鐘就三比零。 临尾入多两球都要计数嘅， 咁啊对方好似有红牌噶嘛， 有，但系都系打到100几分钟先红牌噶啦，吓、即系嗰个 好似 嘅就好似啊， 不过 但系巴素就好似完全唔识踢作客咁样咯，去到其实成场波都系挨嘅，即系唯一有少少攻势就喺嗰个黑鬼嗰度啊，那个叫做。 八路仔啊，嗰、那個 Siri Joffrey， 嗰個 Siri Joffrey 咧就姓嗰、那個姓咧就好得意嘅。 係， 如果你用如果係外國評述咧，就叫佢做 Siri D。 D 啊， 咁但係佢個 D 咧就 D I E 嘅，即係佢姓死亡嘅。 係啊， 如果我哋啲香港人讀咧就 Siri Die， 佢就阿死先生。阿死先生嗰場波射過幾球嘅，係得佢嘅啫，其他全部死曬。譬如話喺上岸場波入兩球嘅迪加道咧，呢場波都冇曬料到，後屘都要換埋出去。 唔係，我諗我相信就係佢 hit 住三球。過到去諗住 保守咯， 諗住佢摸住都可以捱到下架，點知就咁樣三球就冇咗佢。 係 啊，當堂成腳就震曬啦， 冇下又一球。係啊，咁你同埋佢有個幾穩陣嘅龍門嘅森馬，呢個森馬其實要留意下啦。呢個應該下季就會轉去無信加伯，會頂史特根個位啦。係啊，咁所以呢個 達史特根， 達史特根 ，OK， 達史特根 ，OK，OK， 咁就所以就西甲就仍然真係好強，喺兩個杯賽入面仍然都又唔死得，真係 兩邊都有兩隊啦。 呢兩隊我諗住係冇曬㗎嘛。 嗯。 另外嗰隊 西維爾我就好有信心啦。 係啊，你又話真係，所以 我就 好波桑咧， 唔聽師兄你自己後悔啊。 我記得聽好波桑師兄講話，其實係必定掃得低波圖嘅。嗰陣咧，我都諗緊 你可 唔 可以 有冇咁大信心啊？ 講多次你嗰個睇法咧，即係。 好簡單，即西維爾 fit 到癲， fit 到癲啊！ 皇馬都贏得， 係啊，近況其實近況贏。 同埋啱啱之前嗰場波個主力拉傑迪得打半場啫嘛， 係， 所以同埋波圖今年我再講一次啊，係曳咗嘅，講真就，所以我覺得反勝係好合理嘅，其實就 呢個比數4-1都 唔係我同意啊，因為近況嘅西維爾咧，即係你除咗話好多人淨係留意嗰三隊 ，OK 兩隊馬體，兩隊馬德里，一隊巴塞，其實。近期嘅德西甲咧，即係西維爾係一隊好好狀態、 好 好方嘅佢，特別係啲老鬼啊，譬如你好似拉傑 迪 啊、 雷 耶斯啊嗰啲啊，你拉傑迪而家隊長添啦。咁啊，呢隊波其實好多舊電池啊，你即係譬如仲有麥比亞係失意軍人啦，就唔係舊電池嚟嘅。咁你仲有譬如話 加美路啦、 拿華路嗰啲啊， 加美路就上一場就入好多波嘅，呢場波亦都有一球。 系，咁同埋其實佢今屆仲有佢嗰個 巴卡咯， 呢個唔可以去， 上年 俾 你射手， 唔可以去日職聯踢噶。 吓，点解咧？巴卡哦， 一个名衰咯，叫 巴卡 哦。 我好似听讲过话，巴卡佢未踢波之前系一个渔夫嚟嘅。 哦，咁样。 听讲佢即系踢职业波唔系好多年。 但呢个我谂系哥伦比亚国家队冇乜行嘅，系咪应该都？好似冇乜风吹过去啊。 嗯， 系啊，因为嗰个哥伦比亚嗰個前鋒你知啊，嚟緊 大家知道啦， 等緊法加奧啦， 究竟可唔可以即係趕及打世界盃咧？ 即神馬利斯啦， 同埋就啱啱 有 簽咗下季打多蒙特嘅 Adrian Ramos、 阿祖安拉莫斯啦，但係好早到巴卡嘅，咁但係巴卡呢場波又係哇打得好啦， 呢幾場 都好好， 幾場波都好好嘅， 對馬贏皇馬嗰場係巴卡入波噶嘛？ 係啊，冇錯，咪兩球都係佢咯，咁所以就即係 反而仲有一件就係由車仔借過去嘅馬連呢場。 馬哥馬連 冇出， 近方其實又麻麻地， 亦都係唔好， 都係麻麻地， 都係唔好。 另外杜考斯基都好少出嘅，好似 啊。做 Koski 就係簽佢翻嚟都係預替補嘅啫。嚇，呢個打個拜仁又打個漢堡嘅球員， 所以就前場係拉傑迪嘅表現咧，係維繫到成隊西維。 咁 拉傑迪 真係好嘢，越老越可。 今年係即係基本上係踢佢好主要都係踢。 孭曬成隊波嚟。 孭曬呢隊波。 係啊，十二碼佢開齋先啦，就嗰球波又係。咁啊但贏到4-1就真係又係有啲諗唔到， 有略為有啲意外啦， 讓少少居馬啦。你波圖就冇咗健職神馬天尼斯啦，亦都冇咗電防中嘅費蘭度嘅 Fernando 嘅，咁所以就可能係削咗少少啦。咁你仲有咧就係哥里斯馬嗱，你幾場波好表現啦，呢場波咧。就勾射㗎全部上第一回合呢就係球球中籠唔撚入呢場波就勾射到去最後呢 都有一球啊 都有球世界波都係世界波嚟嘅球波 都有一球 呢條友射到你頭暈啊直情係咁啊咁啊 譬如其實冇乜其他嘅球員就即係又係有少少作客病啊。 即係我再講一次，今年嘅波圖係 好反覆係嘛？ 係唔同之前嗰幾年嘅波圖係好明顯係落咗落嚟。 南歐波真係要信阿師兄嘅真 係。咁啊，另外就、okay. 因為歐霸咗抽一千嘅，其實 係 奔飛加就對祖雲達斯。 呢、這個 我反而覺得呢一個就應該係決賽。 呢、這個就應該呢、這個、真係 呢、這個真係應該係決賽。 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奔飛加對做祖雲達斯。但系喺个四强度，就拦一拦，唔系咪拦拦住祖云达斯啊？祖云达斯就好想翻去主场踢决赛啦， 绝对拦得住啦，绝对拦， 绝对拦得住啦。 不过奔飞加就上波对阿尔克马尔就因为应该有一个球员就断脚嘅，应该系 奔飞加嗰边 系啊，奔飞加嗰边嘅，我睇睇先啊，应该系呢个呢、這個沙維奧啊，係啊，沙維奧， 沙維奧， 沙維奧斷腳嘅，咁啊呢場波就兩個助攻，但係斷腳就應該就難搞啲啦，即係都唔使點諗啦，咁就 收 lift 啦， 應該收 lift 噶啦。 fit 就洛迪高就好 fit 嘅， 洛迪高有兩球， 洛迪高啊，即係近方嘅都好 fit 嘅， 同埋今年奔飛加係喺葡超就基本上都大開咗一橛噶啦，第二係斯波廷喎，唔係波圖喎，所以你話今年波圖係幾曳啊，講真就 OK。 咁啊，另外祖雲達斯就贏里昂就正常。啦、 正常呢場波就 基本上， 因為派路少，派路又有罰球啦。 派路又哇喂，派路真係全歐洲咧最撚堅嘅罰球嚟，去到依家都無人能取代，真係黐線呢條友咧。 現役應該都 係啊，三四分鐘我記得又係佢一個罰球開紀錄啦。 冇人，唔通你叫佢跑咩？梗係企定。 喂，但係你要真係咁撚穩定先得㗎， 同埋佢好多種射法㗎。 係啊，佢射法好， 佢近又得，遠又。有得左边有得，右边有得，中间用力嗰啲有得。 佢自己会谂噶嘛？我既然都唔走得嘅时候，梗系揾啲杀食位嘅去到 你唔似有啲人嘛？成日写都一种方法，好似斯洛拿度咁样噶嘛？佢识得变啊嘛？呢一点系。 如果你哎呀，黄金有脚，佢如果同阿派路比真系， 梗系褪后，屌梗系褪后五步，又望望边度镜头， 定一定比咧，系咪先？ 有冇啲眼咪要射罚球啊嘛，大佬。咁啊，呢场波其实仲有一个又要讲下啦，有一个好努力嘅球员就系迪维斯啦。佢真系可能就系听咗我上个礼拜讲话，佢终于入波啦，不过有一球炸弧，好撚靓嘅炸弧。嗰个波其实咧，嗰个旁证咧，系好。如果换咗第二个旁证，真系可能睇唔到啊。因为佢都系走紧出嚟，系轻轻少少。 你应该讲话 轻轻少越位嘅啫。 换转系英超嘅球证就应该睇唔到， 系嘛？哦，换咗曼联嗰啲系嘛？ 所以佢喺英超度入咁多波咯。 咁啊，仍然喺欧 洲，佢好似踢过曼联嘅喎。 冇乜嘢咯， 咁系咪好多波都系冤枉嚟嘅？ 但佢唔系喺曼联冇好多波。 你明白呢个心？ 我明白呢个心情之矛盾。 唔系， 当你喺度谂，当你觉得迪维斯系曼城球员嘅时候，谂下有踢过曼联。 我知你讲乜，但系喺曼联度你 check 翻佢唔系入好多波， 十几球咯。你唔入嘅话，咪你又捧冠咯个位。 当时入，当时入最多波系边个咧？都系斯察，系啊， 都系懒样一名啦。 OK， 讲翻迪维斯先。咁仍然都系破开唔到斋啦，即系欧洲赛就咁啊。拉屎嗰球埋斋嘅就系啊， 翁高嚟噶嘛，系嘛 吓？ 系啊，翁高嚟。翁 高都谂唔到个波点。 翁高嚟 嘅。系啊 ，OK。咁啊，其实都系麻麻地嘅表现，都系麻麻地。即系 始终说服力又唔系真系咁 高。咁你对手系你，咁你对手李昂，咁你就争好远嘅。 咁啊唔系啊，都俾到压力佢噶，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系一比一噶。咁李昂嗰边后屘都换埋啊。 咁你有个作客入 换埋啊，高美斯落嚟喺度谂住搏偷鸡啊，大佬，你偷到二比一，你啊真系晕捻咗喺度啊，早记真系。 OK， 咁另一场 preview， 如果你会觉得西维尔对华伦边一队会高啲咧？ 哦，我都係覺得我信西， 你都係覺得西維爾，因為個近況實在好好， 實在好好。Okay， 我信西維爾咯， 唔係，即真係西維爾會高過華倫㗎。Okay， 你如果你再打翻即係本土對，即係大家內戰咧，你西維爾 咁而家聯賽排名都係 西維爾高啲， 西維爾個近況係好好。 但係華倫啊，真係一時一時，我都真係拗曬頭，即係前嗰輪。即係我曾經講過基達菲半年冇贏過，即係最近嗰排贏就贏華倫西亞，上個禮拜就打和對弱旅華拉道列，唔知華拉道列定華日簡奴啦。我哋咁樣邊會諗到？ 好海鮮波啊！你 真係啊，好拗頭。 其實華倫換咗 教練有冇好咗咧？ 係好咗嘅，係好咗嘅。講真，呢個肯定噶啦。因為始終中場有翻個基達咧，係好啲嘅。 啊，呢個喺大連 知道基達， 喺大連翻翻去有正選睇㗎， 有正選，必然 有正選睇 㗎。 係啊，但表現好冇咧，即係 可以啊 ，OK 啊 ，OK 打越好嘅 ，OK 打越好。即係但係喺中超踢咗兩三季啦，咁啊34歲仍然都即係咁啊，但係翻翻去 夠用嘅，夠用。 係 OK， 咁啊，大致上係咪？ 差 唔多 啦， 咁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先第三节咯。 好 ，OK。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